增强民族文化自信。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甩掉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往耳边。 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十一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上的云将会逐渐增多，今天下午的扩散条件还比较有利，大气透明度和能见度较好，而且控制本市的大气团不太冷，最高气温也能和昨天基本持平，适宜交通出行和户外活动。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北转南风三级左右，最高气温9度，最小相对湿度 15%。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零下4度，最大相对湿度 6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来了您嘞。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 听众朋友，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大明演义》。 在菊花会上，朱元璋做的襄阳王的上吹手，张玉做的下吹手，他们是一张桌，八个人一桌，八个人一桌。襄阳王觉着无聊，众位，本王我提议啊，说咱们光看歌舞，光看这个也没什么意思。朱老客，咱们在酒席宴前吟诗如何呀？哎，坐上诗的那算胜者，不喝酒。坐不上来的罚酒三杯，咱们台上的人每人都得做一首。手下人把笔墨压满准备了，他这一开头，文武百官自然是符合了，有才学的人大展其才，没学问的可要了命喽，满头急的都是大汗，汗珠都往下直淌，说真罚三杯酒，那倒小事，不当众丢丑吗？哎呦，大伙这个乐呀，你也做我也做，要说这么多人挨个咱都说，说不过来，可轮来轮去就轮到朱元璋的头上。朱四爷再三推辞，襄阳王一看不行不行，就冲你这一推辞，罚酒三杯，大伙儿罚住浪了，这一推辞就不行。哎呦，这个也敬酒，那个也敬酒，是敬他酒吗？实质是讨襄阳王的喜欢，主子高兴的，他们都得随着符合呀。朱元璋这么推辞，那么推辞，这酒也喝了不少，这阵就觉着有点头重脚轻。脑筋蹦起多高呢，朱元璋热血沸腾，就忘乎所以，把什么后果危险呢全忘了。正在这时候，楼梯一响，十三太保沈万三这小子上来了，那眼眶子还青着呢，这小子胳膊也受伤了，这阵拿块布在这吊着，他这一上来先给襄阳王施礼，参见父王。襄阳王一看，万三呢， 你怎么才来回爹爹，而最近身体不好，有点病，所以我没来。哼，你知道今日菊花盛会，故意迟到，这还了得？要不是大喜的日子，本王岂能饶你？过来，我给你介绍介绍我的恩人，赶紧给朱老客行礼。沈万三到了朱元璋面前一抬头，一看这不揍我那小子呀，他怎么跑到上座上来了？怎么我爹铁木尔跟他还不错呢？这小子纳闷了。那位说，沈万三自从让朱元璋把他揍了之后，他没报告吗？没有。这里边有个插曲，要按说沈万三这小子什么坏事都干，他吃了那么大的亏能完吗？不能完。他就想回来搬兵，但是走到大狮子街，这事儿也巧，偏赶遇上大帅张玉在武汉三镇回来，正好碰到一起。沈万三拦住马头，就把方才的经过对着张玉讲了一遍，要求张大帅能派点军队给自己出气。方才咱不说了吗？张玉这个人忠厚正直，铁面无私，这是属于个正人君子，掐着半拉眼角他也看不惯沈万三，心说你是个什么东西，浪荡公子，一天吃饱了喝足了，无所事事，无所用心，什么坏事你都干、你欺负了人家还叫我派兵给你出气，我能干那个事吗？张玉心里头十分不痛快，但是给他留了个脸面，劝说他几句，在劝的当中话里头也带着讽刺，告诉他十三太保，好，你不受了委屈了吗？本帅一定给你出气，但是什么事儿越不会一个理字儿去，只要你站住理怎么的都行，要没理这个事儿就不好办了。我奉劝你还是回府去休息，不要惹是生非。把他训斥了一顿，沈万三弄了个烧鸡大窝脖回到十三太保府。这小子连窝火再憋气，这些天病得没起来，所以襄阳王闹病叫王管找朱元璋，那是另外一码事，跟沈万三是两码事。这小子好容易今天爬上起来了，一想今天九月九菊花盛会，不能不给襄阳王问安呢。等来到这一见朱元璋在这，所以他纳闷，朱四爷来的经过他根本就不知道。可他一愣，想不行礼，襄阳王把脸往下一沉，万三，这是我的恩人，你因何不行礼？磕头，是遵命。嘿，沈万三一想，我这个倒霉呀，我一肚子苦水没吐出来呢，他把我揍了，我还得给他磕头，真没有办法。朱四爷心中暗自好笑，一看这意思，知道襄阳王还不知道这个事儿。朱元璋多聪明啊，也不能叫沈万三太难看了，赶紧过来给他施礼。他这一施礼，就见沈万三啪把袖子一甩，给朱元璋来个下不来台呀、转身归座之后，百官们又接上这茬了，非叫朱元璋作诗。沈万三一听叫他作诗，就见这小子肩膀一动，一阵的奸笑。我卖酸梅的掌柜的，你这学问一定是不小啊，既然大家都提出叫你写，你就写一首呗，我倒是也看看。 话中带着讽刺，这就叫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朱元璋不看他还则罢了，一瞅沈万三，怒从胆边生，气从两肋起，心里说话，姓沈的你算个什么东西，你比朱某人天地之差，我朱元璋现在就是不得地，我要得了地，一定把你这些东西全都打扫干净。哎，写诗就写，朱四爷诗性大发，也借助这点酒劲儿，他把桌子上的盘子碗往两旁一推，用手指头蘸着酒，在桌子上写了首诗。要说朱元璋这个人没念过多少书，底子并不那么厚，但是平常是刻苦爱学呀，有很多的好书全都记熟了背烂了，所以朱元璋写的尽管不怎么出众，一般也顺得过去。他以花为题写了这么一首诗，说菊花发我未发，我若发时尽皆杀，遍地黄金甲，江山一把拿，坐檄文观天下，金风一动坐战场，独立威尊方显杂。哎呀，可了不得。总朱元璋写完了，在他对面的大帅张玉看得十分清楚，心里说话，朱元璋啊，朱元璋，我早就对你有怀疑啊，你今天竟敢在菊花台上醉流反噬，你不是国家的反叛还是谁呀？张玉想在那啪一拍桌子，站起身来，摁崩簧，砸了来来来，拽出三尺的宝剑，伸手要抓朱四爷。与此同时，朱元璋也清醒过来了，好在他多了个心眼儿，没拿笔往纸上写，他是拿手指头蘸的酒在桌子上写的。朱四爷这是心中想，哎呦，我写这个干什么，我这不是没事找事，没祸惹祸了，想到这赶紧用袖子蹭一蹭，哎，把那字儿全蹭没了。哎，与此同时呢，襄阳王铁木儿也一愣，他没看见朱元璋写的是什么，他对汉学不那么十分精通，光看朱元璋在桌子上划了，又看大帅张玉眼眉一立，把宝剑拽出来，襄阳王心中十分的不悦，心说大喜的日子怎么回事，拿刀动枪呢？就见铁木儿把酒杯一蹲，啪，张玉，你这要做甚？你要干什么？心说话，你拽出宝剑，你干什么？你吓唬谁？你对待我的恩人应该这样吗？在那旧社会，官大一击压死人啊，何况他是襄阳王啊。张玉是当臣的，把张玉吓得颜色更变，又一看呀，把字儿都蹭了，写的什么玩意儿还记不清了。一想王爷一问我，我再说不圆道，襄阳王一生气，我官没了。张玉也挺聪明，对对啊，回王家， 我看朱老客这人太好了，又是您老人家的救命恩人，我来的鲁莽，无有什么赠物，我愿把防身的宝剑赠与朱老客，我让他看看这个宝剑的钢口怎么样，没别的意思。说着话，张玉把宝剑解下来，双手就递给朱元璋。襄阳王一看，这才乐了，哦，这么回事儿，你说清楚了，把我吓了一跳。朱老客，既然大帅赏脸把佩剑给你了，你就接过去吧。朱元璋心里的跟明镜一样，心说张玉，你就是没抓住我的把柄，这写的纸上还坏了呢。朱元璋心是这么想着，脸上没露出来，站起身来，恭恭敬敬把宝剑接过来，多谢大帅的恩赐，然后把宝剑配在自己身上，又继续吃酒。一直到掌灯的时候，朱元璋不敢待了，知道夜长了梦多呀，要一想张玉肯定对我是怀疑了，这块再加上个十三太保沈万三一下给我捅了娄子，我这命就没了，是非之地不可久待，36招走为上策吧。想到这，朱元璋假意喝多了，双手一扶桌子，哎呀，王驾千岁，小民不胜酒力，我要告辞了。怎么，喝够了吗？哎呀，我喝的太多了。好，来呀，送朱老客回殿。临走的时候，襄阳王非给100两银子，朱元璋不便推辞，一抱拳跟大帅和百官告辞，回到美马招商店。书不重叙，到了晚上，朱元璋就把所遭所遇的事情前后的经过对自个儿的妻子马小姐都说了。马小姐一听，吓得眼睛睁有多大，哎呦，临行之时我怎么嘱咐你的，谁让你醉溜反时。哎呀，朱元璋恨的恨不能掐自己的手指头，心说酒这个东西真坏事，要不怎么说酒要少吃事要多知呢。哎，你如果逞什么能写，那有什么好处，把自己的身份给暴露了。把何尔楞、范颖年、马登云、梅四祖都找来，开了个紧急的会议，研究下一步怎么办。大伙一商量，干脆店房关门吧，别干了，快走。你看着没，不出几天大祸就要临头。襄阳王这个是什么不知道，过两天非知道不可。但是马小姐有主意。马玉环听着，眼睛眨巴着，心里头想着，最后他发言了，各位，咱们走不得啊。怎么走不得？哎呀，那可就打草惊蛇不打自招了，现在还需要稳重。以我的主意，过几天咱们襄阳有一座真武鼎，真武大帝的庙会就在眼前了，咱们走是可以，但是要叫他神不知鬼不觉，我们这个店房什么也不动，也不用关门，干脆就不要了，也不用告诉伙计们，也不用告诉账房先生。到了庙会那一天，我们以降香为名，该骑马的骑马，该坐轿的坐轿，我们就走了，在真武鼎就不回来了，那时候再远走高飞，以免打草惊蛇事先暴露了， 那就不好办了。哎呀，梅四组说要那么的，这几天能混得过去吗？我就怕明天突然大祸临头，不至于吧？咱们这么看吧，先把东西收拾好了。马小姐这么一说，朱元璋听着有理，就这么办，又提心吊胆的过日子。但是朱元璋可牺牲心了，叫何二愣、范永年查看梅马招商店周围的变化。当有心人这么一看，看出来了，第二天店房的左右就增加了不少密探。那个年头就有密探，不穿官服化妆成做买做卖的，有卖糖葫芦的，有卖切糕的，就在梅马招商店前后左右溜达。但是你仔细一瞅，一个个神头鬼脸，俩眼发直，暗中监视梅马招商店出来进去这些人。朱元璋一听，坏了，被人监视起来了。哎呀，真是度日如年呐、啊！盼呐、啊、盼呐、啊，这一天终于到了庙会了。早晨起来，马娘娘跟朱元璋换好了新衣服，准备了一辆轿车，就是骡子拉着那轿车。马小姐把金人细软应用带的东西全都掏着藏在车上，其他的东西都不要了。梅四组马登云两个人准备了两匹马，何二愣、范永年准备着各彩的礼物，准备香辣芝麻好去进香。临走的时候告诉伙计们，看门，我们掌灯的时候一定回来。哎，谈笑风生，给外观上看一点毛病都没有。朱元璋呢也准备了一匹马，一家人这才起身赶奔真武顶。赶这真武顶离这襄阳城不到30里路，在大道上走着一看，善男信女是拥挤不动，不但本地本府的人，就外地的人也都上真武顶来降香了，什么烧香啊、许愿啊、还愿啊，抱着各种不同的心事。买卖人呢，想利用庙会这个机会赚俩钱儿，所以什么买卖都有，说书的、唱戏的、打把式卖艺的、耍狗熊的、卖大力丸的、变戏法的，卖这些生活用品的，那就太多了，沿路是络绎不绝，两旁的商人拥挤不动啊。朱元璋这几个人就在人群之中穿来穿去，到了正当午时，来在真武顶山脚之下。朱元璋就跟自己的老婆商量，咱什么时候走呢？马小姐低低的声音，丈夫，该烧香咱们还得烧香，你知道谁在后头跟着咱们呢？啊，不能让他们看出马脚来，等到烧香人要散的那时候，趁着混乱我们再走不迟。嗯，有理。朱元璋进行了安排，让梅四组马登云，哎，让着赶车的伙计在山脚下坐着，以喝水休息为名等着。他跟夫人马小姐带着何二愣、范永年带着礼物赶奔真武顶的大殿。他们顺着盘山道等来到半山腰，就到了真武大帝的庙宇了。又烧香，这个人拥挤不动啊，里面是钟声缭绕，香烟铺地啊，人是出来一帮进去一帮，他们随着人群就来到大殿之中。朱元璋很虔诚的点起一股香来，跪在拜殿之上，面对真武大帝的金身，心里默默的祷告：神灵在上，信是弟子朱元璋在下，